你好，我是杨晓峰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谈谈 Java 反射机制。编程语言通常有各种不同的分类角度，动态类型和静态类型就是其中一种分类角度。简单区分就是，语言类型信息是在运行时检查还是编译期检查。与其近似的还有一个对比，就是所谓强类型和弱类型，就是不同类型变量赋值时是否需要显示的进行类型转换。那么，如何分类 Java 语言呢？通常认为 Java 是静态的强类型语言，但是因为提供了类似反射等机制，也具备了部分动态类型语言的能力。言归正传，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，动态代理是基于什么原理呢？反射机制是 Java 语言提供的一种基础功能，赋予程序在运行时自省的能力。通过反射，我们可以直接操作类或者对象，比如获取某个对象的类定义，获取类声明的属性和方法，调用方法或者构造对象，甚至可以运行时修改类定义。动态代理是一种方便运行时动态构建代理、动态处理代理方法调用的机制，很多场景都是利用类似机制做到的，比如用来包装 RPC 调用、变相切面的编程。实现动态代理的方式很多，比如 JDK 自身提供的动态代理，就是主要利用了上面提到的反射机制，还有其他的实现方式，比如利用传说中更高性能的字节码操作机制，类似 ASM、CGLib、JavaSist 等。这个题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稍微有点诱导的嫌疑，可能会下意识地以为动态代理就是利用反射机制实现的。这么说也不算错，但稍微有些不全面。功能才是目的，实现的方法有很多。总的来说呢，这道题目考察的是 Java 语言的另外一种基础机制——反射。它就像是一种魔法，引入运行时自省能力，赋予了 Java 语言令人意外的活力。通过运行时操作元数据或者对象，Java 可以灵活地操作运行时才能确定的信息。而动态代理呢，则是延伸出来的一种广泛应用于产品开发中的技术，很多繁琐的重复编程都可以被动态代理机制优雅地解决。从考察知识点的角度，这道题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庞杂，所以面试官能够扩展或者挖掘的内容非常多。比如，考察你对反射机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，动态代理解决了什么问题？你在业务系统中的应用场景是什么？JDK 动态代理在设计和实现上与 CGLib 等方式有什么不同？进而如何取舍？这些考点似乎不是短短一篇文章能够囊括的，我会在知识扩展部分尽量梳理一下。一、反射机制及其演进。对于 Java 语言的反射机制本身呢，如果你去看一下 java.lang 或 java.lang.reflect 包下的相关抽象，就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印象了。Class, Field, Method, Constructor 等，这些完全就是我们去操作类和对象的元数据对应。反射各种典型用例的编程呢，相信有太多文章或者书籍进行过详细的介绍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至少你需要掌握基本场景编程。这里呢，给你提供官方的参考文档，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查看。关于反射，有一点我需要特意提一下，就是反射提供的 Accessible Object.SetAccessible。它的子类也大都重写了这个方法。这里的所谓 accessible 可以理解成修饰成员的 public、protected、private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运行时修改成员访问限制。set accessible 的应用场景非常普遍，遍布我们的日常开发、测试、依赖注入等各种框架中。比如在 OR mapping 框架中，我们为一个 Java 实体对象运行时自动生成 setter、getter 的逻辑，这是加载或者持久化数据非常必要的。框架呢，通常可以利用反射做这个事情，而不需要开发者手动写类似的重复代码。另一个典型场景就是绕过 API 访问控制。我们日常开发时可能被迫要调用内部 API 去做些事情，比如自定义的高性能 NIO 框架需要显示的释放 Direct Buffer， 使用反射绕开限制是一种常见办法。但是在 Java 9以后，这个方法的使用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，因为Jigsaw 项目新增的模块化系统，出于强封装性的考虑，对反射访问进行了限制。Jigsaw 引入了所谓 open 的概念，只有当被反射操作的模块和指定的包对反射调用者模块 open， 才能使用 set accessible， 否则被认为是不合法操作。如果我们的实体类是定义在模块里面的话，我们需要在模块描述符中明确声明。这段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。因为反射机制使用广泛，根据社区讨论，目前 Java 9仍然保留了兼容 Java 8的行为，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版本完全启用前面提到的针对 set accessible 的限制， 即只有当被反射操作的模块和指定的包对反射调用者模块 open， 才能使用 set accessible。 我们可以使用文稿中的参数显示设置。二、动态代理。前面的问题问到了动态代理，我们一起看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。首先，它是一个代理机制。如果熟悉设计模式中的代理模式，我们会知道代理可以看作是对调用目标的一个包装，这样我们对目标代码的调用不是直接发生的，而是通过代理完成。其实呢，很多动态代理场景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装饰器模式的应用，我会在后面的专栏设计模式主题予以补充。通过代理呢，可以让调用者与实现者之间解耦，比如进行二 PC 调用，框架内部的寻址、序列化、反序列化等，对于调用者往往是没有太大意义的，通过代理可以提供更友善的界面。代理的发展经历了静态到动态的过程，源于静态代理引入的额外工作。类似早期的 RMI 之类古董技术，还需要 RMIC 之类工具生成静态 STUB 等各种文件，增加了很多繁琐的准备工作，而这又和我们的业务逻辑没有关系。利用动态代理机制，相应的 STUB 等类可以在运行时生成，对应的调用操作也是动态完成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。改进后的 RMI 已经不再需要手动去准备这些了，虽然它仍然是相对古老落后的技术，未来也许会逐步被移除。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，我们可以看 JDK 动态代理的一个简单例子。文稿中这段代码只是加了一句 print， 在生产系统中我们可以轻松扩展类似逻辑进行诊断、限流等。上面的 JDK proxy 例子非常简单地实现了动态代理的构建和代理操作。首先实现对应的 invocation handler， 然后以接口 hello 为纽带，为被调用目标构建代理对象，进而应用程序就可以使用代理对象间接运行调用目标的逻辑，代理为应用插入额外逻辑提供了便利的入口。从 API 设计和实现的角度，这种实现呢仍然有局限性，因为它是以接口为中心的，相当于添加了一种对于被调用者没有太大意义的限制。我们实例化的是 proxy 对象，而不是真正的被调用类型，这在实践中还是可能带来各种不便和能力退化。如果被调用者没有实现接口，而我们还是希望利用动态代理机制，那么可以考虑其他方式。我们知道 Spring AOP 支持两种模式的动态代理， JDK proxy 或者 CGLab。 如果我们选择 CGLab 方式，你会发现接口的依赖被克服了。CGLab 动态代理采取的是创建目标类的子类的方式，因为是子类化，我们可以达到近似使用被调用者本身的效果。在 Spring 编程中，框架通常会处理这种情况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显示指定。关于类似方案的实现细节呢，我就不再详细讨论了。那我们在开发中怎样选择呢？我来简单对比一下两种方式各自优势。 JDK proxy 的优势有：第一，最小化依赖关系，减少依赖意味着简化开发和维护， JDK 本身的支持可能比 CGLab 更加可靠。第二，平滑进行 JDK 版本升级，而字节码类库通常需要进行更新以保证在新版 Java 上能够使用。第三，代码实现简单。基于类似 CGLab 框架的优势有：第一，有的时候调用目标可能不便实现额外接口，从某种角度看，限定调用者实现接口是有些侵入性的实践，类似 CGLab 动态代理就没有这种限制。第二，只操作我们关心的类，而不必为其他相关类增加工作量。第三，高性能。另外，从性能角度我想补充几句。记得有人曾经得出结论说 JDK proxy 比 CGLab 或者 Java Sist 慢几十倍。坦白说，不去争论具体的 benchmark 细节，在主流 JDK 版本中，JDK proxy 在典型场景可以提供对等的性能水平，数量级的差距基本上不是广泛存在的。而且反射机制性能在现代 JDK 中自身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优化，同时 JDK 很多功能也不完全是反射，同样使用了 ASM 进行字节码操作。我们在选型中，性能未必是唯一考量，可靠性、可维护性、编程工作量等往往是更主要的考虑因素。毕竟标准类库和反射编程的门槛要低得多，代码量也是更加可控的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开源项目在动态代理开发上的投入，也能看到这一点。动态代理应用非常广泛，虽然最初多是因为 RPC 等使用进入我们视线，但是动态代理的使用场景远远不仅如此，它完美符合 Spring AOP 等切面编程。 我在后面的专栏还会进一步详细分析 AOP 的目的和能力。简单来说，它可以看作是对 OOP 的一个补充，因为 OOP 对于跨越不同对象或类的分散纠缠逻辑表现力不够，比如在不同模块特定阶段做的一些事情，类似日志、用户健全、全局性异常处理、性能监控甚至事务处理等。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。 AOP 通过代理机制可以让开发者从这些繁琐事项中抽身出来，大幅度提高了代码的抽象程度和复用度。从逻辑上来说，我们在软件设计和实现中的类似代理，如 Facade、 Observer 等很多设计目的都可以通过动态代理优雅地实现。今天我简要回顾了反射机制，谈了反射在 Java 语言演进中正在发生的变化，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动态代理机制和相关的切面编程，分析了其解决的问题，并探讨了生产实践中的选择考量。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，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？留一道思考题给你，你在工作中哪些场景使用到了动态代理，相应选择了什么实现技术，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？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，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，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。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？你可以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，或许